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， 听众朋友，京剧《四郎探母》因为唱腔优美、行当整齐、剧情曲折，很受观众的欢迎，在舞台上呢可以说是久演不衰。今天请您欣赏《做工》，杨少鹏扮演杨延辉。 Yeah.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，请您欣赏杨少鹏演唱的京剧《文昭关》的选段。 Oh!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杨少鹏演唱的《文昭关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。